车子很快呢在雷宅面前停下。雷家的老宅位于城东豪华别墅区的中间，是一套带院子的独栋，内部呢又分为三栋独立的小楼。很早之前是雷猛的爷爷住一套，小叔一套，还有雷猛一家一套。后来雷猛的双亲去世之后，雷猛便搬过来跟他爷爷一起住了。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小叔一家也住到了主楼来了，大有着当家做主的意思。尤其是他爷爷身体不好的这几年，家里大小的事物凡事都要经过郭琦，也就是雷猛婶婶的手。就在一年前，他爷爷的神志有些不清楚的时候，郭琦先后换掉了家里的管家与佣人。对此雷猛只是睁只眼闭只眼，由着他作妖，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。他本来想着这一切等他爷爷病好之后再去收拾，毕竟这俩人呢也算是他的长辈儿。没想到这一等，等到的不是爷爷的康复，如今的局面还真是不在他的预料之中。雷猛收回神思，推开车门下车，没有要接刘琴手里的伞的意思。 回去吧，替我谢谢你们秦总。当然，也谢谢你。 雷猛不是个狼心狗肺的人，什么人是真心对他好的，他心里比谁都有数。他冒雨跑进了大楼，才发现大楼里的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换掉，他根本就进不去。雷蒙的脸色瞬间是沉到了谷底，手指咯咯作响。他退后了几步，然后猛地加速，动作敏捷的就翻上了院墙，然后跳进了院子里。他才一天不到的时间没有回来，雷红居然就找人换了锁，这动作未免是太快了点。刘琴张了张嘴，赶紧拉开车门往外看了一眼，雨雾之中已经看不到雷猛的身影了。刚刚那个翻院墙的人仿佛是他的错觉。他摇了摇头，再次确认是自己看错了。这雷少回自己的家哪有翻院墙的道理啊？再说这小两米高的墙，那么瘦弱的雷少怎么可能翻得过去啊？这车子扬长而去，带起了一串串的水花。雷蒙跳下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草地上的泥坑，泥水是毫不留情地替他做了一场华丽的洗礼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渍，带了一身泥泞走向那间他住了20年的房子。大门大开，那里的咆哮声连带屋外的大雨也是阻挡不住的，传进了雷蒙的耳朵里，带来一圈圈的回音。 这个混蛋到底把股权书放到了哪里？ 老东西的书房里面不是有个箱子？你到底有没有仔细找？ 我难道会不知道啊？老家伙装了最高级别的安全锁，我根本进不去。 你就不知道找人来开锁？ 就你聪明，你是想让我们雷家的名声都给败光？ 那有什么区别？老东西本来就偏心，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了那个小杂种，难道你到现在还有顾及他的名声？ 雷蒙在大门口驻足片刻，等到屋里的咒骂声停歇一瞬，才迈开步子走了进去。此刻的他狼狈又疲惫，完全没有跟这二位打嘴仗的心思，太输气势了。他一个从小精致惯了，向来讲究在气场上碾压一切的人，哪能带着一身的泥跟人家吵架呢？太损他雷少的形象了。所以雷猛并没有打算在客厅里多做停留，跟他想的一样，屋子里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被翻动过的痕迹，连楼梯上的地毯都没能幸免。雷猛不动声色地上了楼，原本是打算不惊动任何人的，可是他强大的存在感还是惹来了沉寂在愤怒中的二位的回眸。 哼。 雷猛鼻息微动，冷冷地笑出声。 小杂种， 你还敢回来？你爷他刚死你就夜不归宿，是觉得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吧？ 郭琪向来以雷蒙的母亲的角色自居，这么多年为雷蒙不肯叫他一声婶子而耿耿于怀，早就攒着力气想要教训他，这回可算是逮着机会了。 天还没黑，哪来的夜不归宿？还是说你们其实挺不想让我回来的？不过就凭你们还没那个能耐。 雷蒙无意识地挑衅他，只觉得他那张涂满胭脂的脸可真大呀，快比上他养的嘟嘟了。嘟嘟啊，就是一只沙皮，脸大，而且呢还带着褶子。雷蒙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养这只狗的了，反正等意识到他的脸跟某人的脸慢慢的越来越像的时候，他就恨不得从来没有养过他。最终呢是没有扔，可能是因为嘟嘟比较忠心吧，不像某些人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 怎么跟你婶婶说话的？我看你是从小被爷爷惯得没规矩了，你爸早死，我这个当叔叔的可得好好管教管教你。 字字诛心，这他喵的是亲叔叔能说出来的话吗？ 要来吗？我这一身泥水要甩你身上了，可别嫌恶心。 雷蒙弯了弯袖子，做事要抖裤腿，正打算上前来教训雷蒙的雷红步子下意识的一顿。他最爱惜他那一身的名牌了，平时有个褶子都恨不得重新的烫一遍，哪里能忍受这些泥水呀？ 你滚回房间去，不是滚回你自己住的那栋楼，别脏了我爸的房子。 雷红人不上前，板着脸怒吼道。随着他的怒吼声传过来，有佣人从楼上拎下了雷猛的箱子，不知道是被雷红的声音给喝到，还是他真的就这么巧合的手滑了，箱子从他手中脱落，直接砸向楼梯上的雷蒙。雷蒙下意识地侧身让开，还是被箱子给带倒，整个人仰坐到楼梯上，这后背啊传来了火辣辣的疼痛感。雷蒙漂亮的脸瞬间是沉入谷底，一双眸子冷漠地想杀人。 雷二少，你就这么急不可待地想弄死我？是不是光死我爸一个还不够？你非得让雷家的人死绝了你才甘心啊？ 雷蒙阴沉的眼睛没有温度地望向雷红，出口的话字字带血，逼得想要上前的男人往后退了一步。 混账东西，你在瞎说什么？我也是雷家的人，我怎么就想雷家的人死绝了啊？大哥的死是个意外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这件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。 雷红气得手指发抖，指着雷猛的时候都找不到中心位了。雷猛的目光沉了沉，嘴角勾起了一抹讥讽的笑意，笑意不辣，目光轻飘飘地看向了雷红身后的女人。 你别这么看着我，他们的死跟我也没有关系啊。 雷猛发狠道。 哼，但愿如此啊，你们可千万别让我找到证据，不然的话我会让你们死得很难看。 他站起身，拎过手边的箱子往楼上走，迎面站着的佣人瑟瑟发抖，瑟缩到一边，根本不敢抬头看他。雷蒙眉心轻拧，走到楼梯上手后回过头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楼下的俩人。 雷二少，你最好在我换好衣服之前从这里消失，不然的话我会让你永远都见不到顾全书。 你 雷红被气得说不出话，直接捂着胸口跌坐到椅子上。郭琪紧张地过来扶住他。 老公，这怎么办呢？